话咩咧？ 望穿秋水，终于嚟到东头最后一集啦！今季， 今季最后一集，喂，你真系发咗、啊嗯，即系做三个月就停一个月，呢啲真系退休生活嚟嘅、啊。 梗唔系啦，我呢啲完全系有晒计划、有晒部署噶。 即系有计划地退休、啊，你呢啲吓，即系好劲。 退休有排啦，退休 吓、啊，你唔会做三个月就停一个月？呢啲咁悠哉悠哉嘅生活真系 话咗做到99岁先退休噶嘛？ 你唔 系呢个世界原来真系躺着也中枪咯？ 系点解咧？ 咁啊，最近有人 你中咗枪咩？近排 系啊。有人问我咧就话啊，最近有个网上咧好 hit 嘅 group， 咁咧就上面有人咧就话，哎呀花家姐唔怪之啦，突然间要休息一个月咧，一定系避、嗯、想避下风头，唔想俾人讲坏话啦。咁、 嗯、 我喺度咧郑重咁澄清啦，系咧两件事咧完全系风马牛不相及噶。 但系嗰个关系系啱嘅，你系估中咗嘅， 系完全无关嘅、哦，可以话俾你听。 喂，你讲清楚啲咩 group 啊？唔怕啦， 嗰啲啦， 我嗰、那个 group 好多阴谋， 我唔知喎呢啲， 阴谋 好少理呢啲嘢 喎。系啊，我哋呢啲挂住做。 哦，咁啊唔緊要啦，嗰啲即係是非嘢係嘛？ 咁所以咧，其實就唔關事嘅，本身就係人係要休息噶嘛，我哋唔係機器嚟噶嘛。 可唔可以同老細講話，我要休息，我做三個月休息一個月先 你可以自顧就得噶啦，總之。 我自顧。 最緊要自顧。 我自顧不暇。 唔好受人哋嘅即係任何嘅一毫子咁啊 OK 啦。 即係唔好接受人哋嘅引誘，人哋俾錢你，喂做多月都唔做嗰種，哇呢啲咪型啊！ 每一分每一毫都係自己賺翻嚟嘅，自己咬開有血有汗。 即係我，所以我相信你，即係對上嗰三個月真係揾唔少啊 嚇。梗係唔係啦 ？OK 嘅，其實咧業績方面咧，老實講都算係幾有鼓舞性噶啦， 都差唔多上市啦， 咁啊，仲有好大步距離。咁但係、其實咁樣嘅，就算大家唔係會員嘅話咧、嗯，其實你隨時咧都可以咧繼續咧去、加入我哋做會員咧，就去收睇翻或者收聽翻呢一季嘅節目嘅、嗯。即係三月嘅時候，我都 expect 係每日打開嗰個户口係會見到。 即係你估會有嘅，你估會有新人加入嘅， 梗係咯， 純粹幻想。OK。 同埋我而家即係推出咗一個計劃嘛。就係話會員咧，如果係三月嘅時候，你介紹一位親友咧嚟到去subscribe 嘅話咧，你可以得到100蚊嘅超級市場現金券。 哦，有咩 buy one get one free 嗰啲喎，大佬買杯 Starbucks 咖啡有另外一杯咁樣嗰啲喎。 呢個世界要有啲咁。 我越嚟越多元化，你個人咧嗰個 marketing 嘅 sense 越嚟越強啦，即係差唔多即係接近發達嘅邊緣。 得唔得？我跟你學嘢。 唔得，你睇我仲喺度做緊，你就知我唔係啦。點啊？你 唔緊要，我等你。OK。 喂，咁幾時再開翻先啊？同啲聽眾講下。 4月4日咯，講咗噶啦。 4月4日。 係4月4日開翻。 咁、哦、大家即係等下或者逼下先啦。成日聽埋曬啲咁沉重嘅節目，都要休息下。如果唔 係，我諗我哋冇得休息啊，因為有啲人咧重温唔曬啊。咁啊，嚟緊呢個三月咧，可能咧都要繼續重温。咁啊，所以咧，我哋咧都今次特地係加多半個月免費嘅俾大家咧，就去收睇或者收聽。咁下一季希望即係我都計劃唔係90日咯，因為啱啱好又好似唔係咁好。好啦，即系你有90集，跟住又得90日，咁、样就太过咩啦？唔够弹性啊，唔够人性化。 弹多几多啦？要咩？ 俾多15日咁啊！ 哇，好弹性啊！ 弹 多弹多十几日俾你。OK， 咁但系即系喂，咁如果系咧，其实啲人咧，如果即系温书学你或者咁勤力，系咁听系咁听，或者听几次嗰啲咧，其实你唔应该搞过嗰啲问答比赛咧，将你嗰啲节目嘅内容咧就去即系问翻人，喂答中咗啲有啲奖啊，起码 都好、 啊，起码有你亲笔签名嗰啲啊， 几好啊！但系要谂礼物嗰度麻烦啊嘛，但 系礼物就系嗰啲啊，亲笔签名 啦， 同埋或者系即系减你5蚊嗰啲啦 ，coupon 嗰啲 今日唔记得拎我两本书出嚟。 嗱，系咪啊？嗱， 你知唔知上次拎咗出嚟之后，我几多生意？ 咁哇，即系原来咁噶。咁我攞啲嘢出嚟，我攞啲嘢出嚟卖，早讲啊！ 你有咩卖攞出嚟啊？ 我乜都卖啲，系咪先搏一搏？ 卖少啦。 即系 last 呢一集噶咯，呢三个月之内系咪？ 系啦系啦。 咁呢单案都要吓，即系好咁完结佢话。 哇！真系。真係拗晒頭啊！你唔好求其噶嘛，係咪先？ 幾時有求其過啫？我哋冇。 咁但係特別係最後一集嘛，咁啊，梗係要即係揾一單咧，即係再轟動啲、懸疑啲，同埋離譜啲、過分啲嘅，真係好過分啊！呢單嘢。 嗯。 同埋我哋兩個講都夠噶啦，因為咧已經係太多嘢講啦，又係。 係嘛？唔得，我哋點都要保留有專家嘅，即係專家係重點嚟噶嘛。我哋 都係我哋啊，黃教授咧，今日咧會俾好多專業嘅意見啦，關於呢單案啦，因為入邊咧有好多嘢咧，都有啲法律問題都 幾複雜， 有少少橋梁嘅。咁啊，呢一單案咧，其實喺我哋奇幻迷會 MCFC 咧，都好多朋友去討論噶。就喺呢個美國嗰邊啊，美國嗰邊咧就有個紐約嘅億萬富豪。 佢个名 几多亿先？而家一亿嗰啲都系普普通通。 讲咗个名先啦，佢个名叫 Robert Durst， Robert 啦， 叫 Robert 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嘅。 Robert 仔，咁啊 Robert 仔咧呢个咧就唔系仔啦，佢就今年咧就已经系一个咧72岁嘅老翁嚟噶啦。 嗯， 咁啊72岁嘅老翁又走去杀人，咁啊一般啊梗系嗰啲通常喺香港而家争厕所啊。跟住就斬死隔離嗰個同佢爭廁所嗰啲啦，或者係殺死個老婆嗰啲啦。但係呢一個咧就唔係咁簡單， 唔係咁簡單。 而且佢積落嗰啲咁嘅業咧，就唔係即係今時今日嘅，佢係即係好多年㗎啦，已經積 了。咁佢都積落幾多陰德啊？佢又係億萬富豪啊！ 上世啊嘛， 係啦， 佢係億萬富豪。咁佢有幾有錢咧？講佢家族啦，不如，因為其實佢後嚟咧同佢家族咧脱離咗關係嘅。咁講佢個家族咧有幾咁誇張咧？嗱，Bill Gates 咧就係喺上年啦，呢個福布斯排第一啦，佢有700多亿嘅美金啦，身家。 佢捐咗99%係咪？好似 係啊，但係都有700多亿嘅身家喎。 係。 咁但係咧，阿 Richard Lee 咧，即係香港嘅呢個富豪咧， 佳 咧就係排呢一個360嘅，佢就有45亿嘅美金嘅身家。 真係估唔到啊！我哋心目中咁羨慕嘅佳佳都原來只係360咁厚嘅啫， 所以呢個世界幾多有錢人啊？ 真係有錢到咁。 咁而咧呢一個 Robert Durst 咧，佢嘅家族咧，亦都係大概咁上下啦，都係排第300多位啦。咁啊，亦都係有40多亿嘅40多-50亿啦美金嘅身家。 400-300多亿港紙嚇，都起唔到個高鐵嘅，問題起到個地盤都去繼續唔到嘅都。 所以你話咧，真係呢啲真係富甲一方得好緊要啊！咁佢家族咧其實係做一啲地產嘅生意啦，嚇咁啊，即係喺美國即係啲好出名嘅一啲 building 咧，都係佢哋嘅家族嘅。咁所以咧。是有即係做地產嘅咁明啦， 即係啲身世顯赫嘅咯，一出世已經係含住兩條金鎖匙，即係一條都唔夠，真係。 咁嗰陣時可能未咁有錢嘅，即係慢慢再發大啦。咁但係佢都係的確係細個嘅時候就已經屋企咧，真係都唔使憂嗰啲㗎啦。 唔使憂㗎啦。 咁佢其實咧就或者跟間啲，我哋再講下佢啲背景啦。咁呢個 Robert Durst 咧點解咧？是我哋今日嘅主角咧，我哋今日呢單案咧叫億萬富豪連環殺人冤案。 你而家嗰個標題咧，永遠一睇完個標題已經知道你講咩，幾乎可以係即係講完咁滯。億萬富豪連環殺人案咪就講咗咯，係個人物啦、個過程啦，同埋嗰件事。 係啦，咁咧就呢個億萬富豪咧，點解會關呢個殺人事咧？咁亦都係點解會係冤案咧？就因為咧，原來佢牽涉咧三單嘅案件，全部咧都未破案嘅，即係。都找不到個兇手出來的，但又關他事， 但是都幾厲害，即係有70多歲都仲要被人告，呢下都幾 QK 啊！ 咁呢啲係咪真係人怕出名豬怕肥呢？ 唔知係你咯， 佢係咪即係佢嗱？佢屋企有錢啫，但係佢未夠出名啊嘛！佢係咪想就係覺得即係有生之年咧要做一個出名嘅人呢？ 咁佢出咗名好耐㗎啦，佢犯呢啲咁嘅案件都好耐㗎。 其實佢80年代就開始咧牽涉喺一件案件裏面啦。咁嗰時咧話説咧都好多人去討論佢啦。但係咁樣10多-20年落嚟咧，又冇事發生啦，冇事發生啊，或者係冇人再談論佢啦。會唔會去到即係上年嘅時候咧，就開始 pat 痕咧？咁咧佢就接受咗呢個 HBO 嘅訪問，嗰、那個節目叫《The Life and Deaths of Robert Durst》，即係講佢嘅生命啊，或者佢人生啊，講呢個人嘅。其實呢個人即係證明佢都有一堆嘅故事，有啲人即係呢個製作人起碼覺得對佢有興趣啦，因為屋企又咁有錢啦，咁而且佢牽涉喺一啲謀殺案度啦，曾經咁，所以咧就諗住做一個佢嘅特輯。而佢咧又肯接受訪問喎。你知啦，我哋做鐘頭咁耐，你有幾可以揾到當事人？ 有都有。 我意思話，即係當事人係嗰個被告啊。 咁啊，梗係冇啦。 係咪難先？ 梗係難啦。 係咯，俾人哋追查緊，然之後佢仲會上嚟。 咁唔係嘅，佢 有冇可能咧？ 咁冇嘅，咁大人大姐識講嘢噶嘛。上到嚟你問我，又有另一個方法答嘅啫。我相信佢喺警署落口供都唔少日子啦，係咪先？你估佢唔識答你咩？ 咁點解佢又要出嚟曝光咧？ 為啊！ 喂， 你知道這個人有錢又唔憂柴一米，咁冇嘢做啊嘛，威啊中意。 喂，但係呢個人佢又唔係真係咁能言善辯咁咧，識得去辯駁或者係咧為自己解説，反而咧佢咧就係太多嘴。太多嘴，因為佢咧好中意講嘢嘅，同埋咧 咁似你嘅喂， 特別係中意好似你咁咧，中意自己同自己講嘢嘅。 哇，連我呢個習慣你都知嘅，真係好熟下喎你。 所以咧，你好明白啦，點解咧佢咧最後會即係領嘢咧，就係、是、咧、因為咧原來佢最後咧就因為自言自語咧出事嘅。因為咧原來呢個 HBO 咧同佢做呢個訪問嘅時候咧，佢本身喺鏡頭面前已經即係有啲説話啦，令到人哋已經對佢咧即係覺得哇。你咁樣講咪即係身有 do 咁樣係啦，咁誰不知咧就係佢去到 即係完結咗呢、這個拍攝完結咗之後咧，佢、咧就喺呢個廁所去廁所嘅時候咧、就竟然咧俾人哋發現咧佢嗰個 microphone 咧冇熄到嘅。 呢經常嘅。 我哋拍嘢都成日有啲。係啦， 啲女演員去廁所之前咧，我哋即係好心的啊，會提佢喂你好熄嘅喎，咁啊聽到啲我唔應該聽到嘅嘢，唔好意思啦。 真係試過聽到。 就係如果我唔提佢嘅話，佢通常都會冇熄麥嘅。 試過㗎啦， 即係要知心啲先記得熄麥嘅，即係一般都唔記得熄嘅。 係啊，因為我哋嗰時都真係有試過 artist 係咁樣啦，即係聽到佢小便聲嗰啲咁啦。 所以啲 audio 就好開心，成日喺度吱吱嘴，即係戴住 headphone 喺度側邊笑，你就知佢梗係聽到啲唔應該聽到嘅嘢。 啲講人壞話啊嗰啲啊，咁啊好危險啦。係啦， 講電話咁 啦， 係嘛？ 咁呢個男人咧，佢又唔小心，呢、這個有錢佬佢又唔小心啦，又中意出風頭嚇，跟住咧又大口咗，咁點算咧？就係出咗事咯，所以而且咧好大件事添。 啊，係啦，但係咧，我覺得呢件事有啲怪，即係有人話就佢係無端端喺個廁所度，即係去廁所之後啦，即係拍攝完之後自己去廁所就喺度自言自語講咗一啲佢唔應該講嘅嘢啦嚇，又俾人錄低佢啦。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嘅，第一件事咧就係、是。一般拍摄的时候如果停了机其实就没有录音的。 就会 已经停了机录音的东西就在个摄影机那里正常正常来讲。当然有分开的可以独立录的。 但是你专家来 的。一般不需要的通常都是个 camera 停了就会没有录音的 了。 第一件事还有第二件事鬼佬做事就很仔细的。你一离开那个拍摄的位置他即刻会拿回支咪走的。喂大佬你跌一支咪落去厕所我真的不知道你陪你好我陪好了。即是他们 很小心的这些。 但我不肯定那个是一个 break 还是什么东西。即可能他是刚刚完了那个 shot, 跟着他去。 但就算一个 break 停了 camera, 就不会录音正常。咁除非佢而家用啲新嘅方法啦，就都會用嘅，就係用張卡有獨立錄一個 separate 嘅卡啦，做一個 backup 咁樣啦，有可能唔會停機，但基本上都係唔會嘅。audio 係好好手勢。 咦？你好似有啲陰謀論咁。 你一行開，佢係會停機嘅。呢個係自然嘅做法嚟。有時鬼佬係佢哋，你知佢哋幾咁按住 step 做嘢，同埋咧就唔會推咪嘅。佢就算唔嗌你拆走支咪咧，佢都唔會推你支咪出嚟嘅。佢唔會聽你講，即係佢可能戴咗咪，佢唔會聽你講。除非佢特登，一般根本就唔會咁做。 係，好明顯聽得出艾力力咧，就充滿住呢個陰謀論啦。已經 唔係，我覺得係知道又未必係 覺得有啲嘢。 你只可以話係咁啱得咁巧，即係冇辦法證實嘅呢樣嘢。但係只係咁啱得咁巧。如果即係嗰樣真係咁啱，又唔記得收你支咪，又唔記得推低支咪，仲行緊個 recorder 繼續錄咗你條聲添。然之後最重點咧。就是那條聲邊個聽翻出嚟，即係話，譬如你去即係一般正常做嘢剪嘅，你拍嘢你拍咗一段你要需要嘅嘢，你就喺你拍咗嘢當中就喺度揾你需要嘅 edit 啦，做剪接啦。已經係一個 break 嘅時間，就算錄咗一堆廢話嘅話，你唔會聽， 有 咁多嘢，我得人聽咩？點解仲會有人聽 咧？因為可能佢哋就呢個 sense 咯，就覺得呢個人哇。成日喺度亂咁發瘋咧，可能咧即係喺佢私底下咧都有啲保尋下嘅。 直情係佢可能已經發覺佢有一個咁樣嘅習慣，就係成日都有自言自語，自己講嘢喎。咁不如錄下你自己講嘢，會唔會有嘢爆？ 咁不如而家就聽下佢自己自爆咗啲乜嘢啦，喺個廁所度。 What's it about? 其实呢就可以做少少翻译先嘅，最重要嗰两句咧就已经出咗嚟啦。佢就话 What the hell did I do？ 咁我做咗啲乜？ 我做乜 衰嘢 咧？咁 咩 L 嘢咧？就系 kill them all， of course， 就系杀晒佢哋啦， 杀晒佢哋啦，边个佢哋咧 ？Them 系即系人又得，动物又得。 哇！呢两句嘢原来真系咁致命，因为佢原来讲咗呢句嘢之后咧，又俾人哋录低咗，然之后咧 HBO 走去咧同警方联络咧，最后竟然咧系形成咧。是重新拘捕他的 即係因為佢以前咧就即係俾佢走甩咗啦，即係有幾單嘅案啦，都即係搞佢唔掂啦，警方。最後就因為呢句嘢咧，就重新咧展開調查咧，甚至乎咧拘捕咗佢添啊！已經咧即係俾人拘捕咗啦。 其實因為佢係接受 HBO 呢、這個即係邀請去拍呢個紀錄片嘅時候咧，其實警方已經注意佢噶，因為本身佢所牽涉嘅幾單 case 都係即係好觸目噶啦嘛，但又奈你唔何啊，最後冇事嗰種。咁所以警方見到你話你上 HBO 嘅話，其實已經釘住你㗎啦。咁而我覺得 HBO 又覺得呢一句説話錄到之後，就俾警方咧都係一半半啦。我覺得有時啲製作人咧做咗幾集之後，發覺咦個受訪者冇料到冇講過嘢，咁啊即係都要揾啲嘢交差啊，唔係點爆個節目出嚟啊？即係我覺得頭先 會唔會真人 意錄多咗係好大機會？ 我再陰謀論啲，會唔會真人 show 嚟嘅咧？ 真人 show 啊， 同佢哋夾埋咧，嗱，我真係可能佢真係好想坐監咧。 佢好想坐監，自己行入去差館咪得咯，細鬼做呢啲咩？ 要成名，要做一啲好 dramatic。 哇！你自己行入去差館都好行啦，第二日報紙報曬啦，係咪先？一樣咁行，我覺得佢唔會夾即係兩方面唔會夾到啦。但係即係總之呢件事係有人即係擺個圈套俾你，等自己講嘢都好啦。即係就算我擺個圈套，都係你自己講出嚟㗎，因為我又冇人問你㗎嘛，喺個廁所入邊係嘛？ 係，但係佢講呢句嘢其實又好 general 啫，佢又唔係講話我殺咗阿邊個。邊個吹咩？咁又唔係咁啊！佢就話：哎，殺咗佢哋咯。 又冇講名，又冇講成啦。一個一般人，如果我喺廁所咁樣講咧，就冇嘢嘅應該，因為冇人錄音啦。二來就算有人錄音咧，因為我冇牽涉喺咁多啲咩 case 嗰度啊嘛。咁我話殺人都得噶啦，乜都我發一大咩都得噶啦，隨亂吹。咁但係因為佢牽涉喺幾單即係謀殺案入邊，大家都對佢係好懷疑噶啦。咁所以佢突然間講呢句説話咧，就引起人哋咧更加係即係。多想像啦！ 其實佢喺個節目裏面咧，都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咧，都令人咧有無限嘅聯想嘅。咁佢就話咧，I did not tell the whole truth 我冇講曬所有真相出嚟。 全部啊 ！Nobody tell the whole truth， 冇人係呢、這個世界上冇人係會講曬所有真話出來。 其實佢好似講緊一個道理啫，係咁啦。 好普通嘅。 既然呢個世界係冇人會講曬所有嘅道理，咁我咪唔係所有嘅真相，咁我冇講真嘅所有嘅真相係正常啦，係咪？我都係呢個世界人嚟噶嘛。 因為呢一個特輯咧，完全係想去即係、就是、challenge 佢究竟係咪真係之前嘅一啲佢身邊嘅人係咪佢殺啊咁樣啦？咁佢不斷咧都係去否認啊，否認同。唔係否認嘅，咁但係咧，竟然就喺即係呢一個自己私底下嘅時間咧，就自己同自己講嘢，而咧又可以入去罪嘅，真係搞笑。 即係入去罪就未嘅，但係佢而家即係告佢啦，攞翻一啲嘢。 再告。 其實我覺得佢警方咧係即係。即係有呢一個機會再去告佢一輪咧，就想用個新嘅方法再去熬佢一輪啫。其實咧就唔係話呢一個證據咧就足以告到佢嘅。基本上就想翻去咧就睇佢七廿幾歲啦，四五十歲嘅時候咁清醒，就熬你唔到而家七八十歲可能熬到你咧，熬到你認。其實基本上呢一句嘢，我覺得就冇咩 point 嘅，同埋即係冇前文後理啊嘛，完全都唔知道我講緊乜。咁同埋一個即係中意自言自語嘅人咧，基本上咩都會講嘅。你唔知佢當其時幻想緊啲一個咩故仔，佢喺度即係對答緊啫嘛自己。咁你吹佢唔漲嘅，應該就呢句説話咧本身唔夠力嘅。 咁我哋一間咧就即係去到節目尾咧，我哋又會再講翻轉頭咧，就係、是、究竟即係佢講呢一句説話，究竟而家嚟緊啦，佢會面對一啲審訊啦，會唔會係真係今次可以令佢混一世嘅咧喺監獄度，可以再研究一下。但系咧，當然要知道究竟喂佢牽涉三單懸案，乜嘢懸案先？ 呢三單都係關乎人命噶啦。 不如第一單就由佢個太太開始講起啦，好唔好啊？ 1982年1月31日 ，Robert Durst 嘅太太 Catherine 突然間不知所蹤。佢最後現身嘅時候係喺康乃狄克州嘅一個派對之中。據 Robert 向警方落嘅口供。他当晚的确是有打个电话给太太叫他回去纽约他还亲自送了太太上火车去市中心而自己就去了跟邻居饮嘢和倾偈后来他亦有再打电话给太太 Catherine 无缘无故人间蒸发连尸首都没有对于这一点 Robert 在节目中的回应是 Did you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death of your wife? I don't know that she's dead. Do you think that it's possible that she's alive now? It's possible. Not likely. 不知道他太太去了哪裡之後亦都沒有交代過究竟去了哪裡 冇人知道，佢话佢唔知道，咁就冇人知道，咁即系冇人知啦。 咁但系咧，其实佢当时咧就俾人哋发现咧，原来佢结咗婚之后几年咧，佢就已经同一个都几出名嘅。 是咩出名嘅咩？ 其实阿妹拍拖， 我就系 Prudence 喎，佢系边个个妹嚟噶 ？Prudence 咧就系米亚花露嘅 妹嚟 啊？唔係啊，花露本身係邊位嚟啊？ 唔係啊，花露你都唔識， 你要講一講噶嘛？ 你話Woody Allen 嘅前妻。 咁、哦、其實 Woody 又做咩多咧？ 呢個 Prudence 咧，其實佢屋企都係演藝世家啦。 嗯。 而佢當時咧，其實自己咧都係有老公嘅。 嗯。 即大家兩邊都是婚外情嚟嘅， 咁、 就幾年啦，已經一起啦。咁仲話説咧，呢、這、一個 Prudence 其實曾經打過電話俾佢老婆咧，就同佢講叫佢離開佢老婆。 即打俾佢即失咗蹤嗰個老婆。 係啦， 佢老婆叫做 Susan。 唔係 Catherine。 啊，所以 Catherine 咁快到 Susan， 咁快劇透咗。 係啦，咁佢就即係同佢講過。 係啦，同佢講過就係話你不如離開你老公啦。 攤牌喎，即 我想獨佔佢啊，咁樣咯。 理想啊，我夠想啦，佢話。 咁但當然啦，就後嚟咧到呢一個老婆。失咗蹤啦！之後咁其實佢失咗蹤之前咧，原來幾日咧就呢一個 Prudence 咧就同佢呢一個 Robert 咧就講分手嘅，即係同佢分手嘅。咁、但係跟住咧到後嚟咧過咗即係到咁多年之後，後嚟啊 Robert 因為其他嘅案件啦就被人拘捕嘅時候咧、原來呢個 Prudence 又出去走去揾警方喎。 嗯，又想點咧？ 佢驚自己人身安全。 嗯，佢就覺得，咦，咁啊 ，Catherine 都係唔知喺邊噶啦。 係啊，所以佢都有計，佢都有備案咧，備案啊。 喂，但 係 其實當啊呢個Catherine 嘅時候，佢消失嘅時候，即係失蹤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同緊啊 Robert 仔係講緊離婚噶咯，已經搞緊呢啲嘢，因為佢已經知佢有婚外情啦，已經係幾年咁啊，即係女嘅小三亦都出現過，即係大家都攤過一排。 係，同埋好似有俾錢佢。 係已經講到係關乎嗰個即係分手費啊，即係赡養費。那些問題基本上已經就嚟離婚喎。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過程咧，就好似話因為佢受到阿 Prudence 嘅壓力，之後令到佢會唔會係即係喺當其時整死咗佢個老婆啊，現任老婆。但其實好似唔需要、因為已經本身就嚟離婚噶啦喎 咁佢會唔會有其他原因要殺佢咧？ 嗯，係咪真係佢殺佢咧？ 如果我哋講翻上次我哋講嗰個咩啊，嗰個叫做 Scott Peterson 咧，咁、原因係咩？大家就。都是話，係咪錢問題啊？想因為想攞保險金啊，又話佢因為個老婆戴咗套，佢唔想做老豆要承擔家庭壓力啊。 佢嗰個即係誘因係大好多嘛。 係啦，咁但係點解佢依個唔係首先係咪佢殺咧？ 係啦， 唔知啦，因為都 所以呢個真係傳疑嘅，係啦。 但係咧，佢嘅老婆呢一個失蹤者啦 ，Catherine 嘅朋友咧，就其實都有講過喺節目都有講嘅，就係話咧。Catherine 曾經跟他們說，如果有一天我有什麼三長兩短、你們一定要走去找我老公、即意思就是說、即如果他有事的話一定是老公殺的殺他的即他已經感覺到自己呢、就是有一些即危險在那裡 即是人們經常都有這些說話我都要周圍我都要周圍跟人說即如果我有事呢你就找花家姐 一定壓力力、 說多幾個三五七個中共我真的有事的時候你找齊三五七個應該有個關係嘛 是 但很難這樣說因為當時他們本身的感情肯定不好啦即準備離婚嘛即一定有發生過爭執啦因為這個很多感情的問題等等問題啦所以他肯定就覺得他老公可能甚至即大家動過手打過交有些暴力的事出現、不出奇、 是他老婆之前是因為打到瘀晒啦，入咗医院噶。 系啦，咁即系可能佢老公咧本身都系啊，即系唔好老皮啦，梗系啦，一出世少爷仔，有钱到咁嗰啲，即系都冇睇过人面色嘅，梗系点会好老皮咧？即系根本都唔需要。一定九成九即系唔好话百分百啦，因为佢根本都唔需要理你嘅感受啊嘛，你成世人都唔使理人感受嘅，你会有几寸啊？你话 呢啲都其实好睇家庭教育嘅， 应该冇噶，通常因为你连你老豆都系冇受过好嘅家庭教育，你老豆都系有钱噶， 咁又唔系全部嘅，有啲都 好少啊，真系，即系我冇见过好有钱嘅人，即系 好啦，你 有先有咁嗱，咁但系唔紧要啦，即系话去到嗰个情况之下，佢哋有拗撬唔出奇，咁于是乎可能佢讲啲负嘢说话，即系如果我死咗啊，你一定揾我老公啊，我老公啊，即系唔系好人嚟啊，咁样即系成日都讲呢。说话嘛， 但最恐怖咧就系、是失踪者嘅朋友咧又讲翻咧，就话其实当年咧喺呢个82年左紧啦，呢、一个 Robert 咧屋企咧系养咗七只阿拉斯加雪鸮， 哦 ，Husky 啊嘛， 系啦， 嗯， 然之后咧点解要养七只咧？ 点解咧？系咪七只风水嚟噶嘛？ 但系最贵咩？你估金鱼咩？呢、这个咩黑魔嚟咩？ 即系外国人中意养狗，七只狗咁 咧。但系咧呢七只狗咧，竟然先后咧就离奇咁样咧，就系死亡嘅。 嗯，即系全部死晒。 系。 嗯，咁点有几期咧？ 咁佢嘅朋友咧就怀疑咧，其实佢养呢啲狗嚟咧，系攞去食佢老婆嘅尸体。咁跟住最後咧，佢為咗要毀屍滅跡咧，就連狗都殺埋，實行咧就係呢一個即係神不知鬼不覺，有冇可能咧？ 機會咩都有可能嘅，但係即係有冇咁嘅需要咯？即係佢只狗既然都食咗老婆嘅屍體啦，都渣都冇剩啦，咁你殺咗只狗做乜啫？ 好啦，但係呢一個 Robert 咧， 即係冤民附身咁樣。 咁 Robert 咧就有解釋嘅喺個節目度，都有人質佢，喂，人哋話你咁，我係咪咁啊？咁佢話唔係，我咧唔係有七隻，我得三隻啫。 嗯。咁咧數目都有分別。 咁即係佢話冇咁多隻嘅，得三隻嘅啫。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有少少多餘，因為如果真係殺咗佢老婆啊，即係佢會唔會仲擺佢老婆條屍喺屋企？雖然佢屋企都應該超大嚇，即係可能行即係十零分鐘。 但係呢個可能唔係喎，呢個可能真係完美殺人喎咁樣。但係 你仲要擺喺屋企等嗰幾隻狗慢慢食，一個人都有翻咁上下大份啦。雖然嗰七隻狗都食兩斤人，咁都食三兩日，咁擺喺度你會唔會驚咧？你會唔會驚即係有人聞到啊？有人喺遠方見到啊？咁諸如此類咧，或者啲狗擔咗啲骨頭出去唔知去邊啊？咁嗰啲咧，同埋啲骨頭都全部嚼曬咁堅，嚇、又不至於啩？犀利， 唔知食几耐啊！你都话佢间屋咁大咯， 啲咁即系即系嗰啲娇生惯养嘅啲养开嘅狗咧，名种狗咧唔食骨头 嘅，一啲都唔奇啊！ 佢哋食肉块嘅啫，咁我啲骨头应该 咁可能佢某啲佢又掉咗咧。 咁你搞咁多做乜？你掟埋佢 啲狗啊食咁啲咁佢个。 同埋我觉得即系除咗即系如果你即系一来佢咪有七只都个数字有问题啦，二来即系你咁样就算你真系食咗佢条尸，咁基本上已经冇晒任何证据啦，你做咩杀埋只狗咧？即系除非你真系惊咯。 咁首先讲。七隻是不是真的呢？那他老婆的朋友会不会因为想去釘死他而去作一些事出来、去说服人、他是真的杀了他老婆 呢？有时以我传我自己，大家想得多，即好像人都说你跟那件什么是非有关，虽然我知道你是不是你没份的嘛但他都会觉得你是有份的，他也会觉得你即 要停一个月又是关那件事的嘛， 是的，所以可能以我传我啦， 即还有想想即想当然地这样想的嘛，即未必关系。 所以究竟他有没有杀呢？或者他、 喂，有没有杀真的没得证实，真的什么都找不到。 咁樣跟翻轉頭咧，我哋就講咧，佢太太呢一單咧就冇啦，因為你連屍體都冇啊嘛。但係跟住咧，原來有一單嘢咧，就亦都關佢事嘅。 嗰單仲經典。 咁啊，嗰單咧就過咗18年之後啦。咁究竟係第二單係咩懸案呢？ 2000年嘅平安夜，警方喺收到一封匿名信之後，趕赴一間平房，果然發現一如信中所講嘅情景。匿名死者叫做 Susan Berman。是 Robert Durst 由大学时代开始的深交，他的死亡和 Robert 有没有关系，到今时今日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一具女尸喉咙中了一枪，流了大滩血，躺在地上。根据邻居的口供，前一晚曾经听到他家里面有三只狗在那里吠，但是大家都不以为意，没有即时揭发命案。 好啦，头先咧就讲到喺纽约嘅时候啦，82年嘅时候啦，佢太太咧就离奇失踪啦，而咧凶手咧亦都系即系揾唔到啦，又唔知关唔关佢事啦。咁但系而家一跳到去2000年啦，一跳到去呢一个加州啦，由美国嘅东岸去到呢个西岸啦。咁呢个 Susan Berman 嘅死亡咧，又同佢有关系。 喂，呢个 Susan 啊，边位嚟嘅咧？ 呢个 Susan 咧就。当年咧，佢死亡嘅时候咧就50多岁啦，吓咁啊，同阿 即系同你而家差唔多， 同你死，同阿 Robert 嘅岁数差唔多嘅， 系 而佢哋咧当年咧就系一齐咧喺呢一个大学嘅时候认识嘅，边间大学咧？ 系 就系著名嘅 UCLA， 哇，啱上下喎，即系你谂下， 系啦，就系呢一个加州大学嘅。認識的兩個是一個校友嚟嘅，大家就讀不同的系嘅。咁啊 ，Susan Berman 咧就係讀呢一個傳理系啊 ，artistic 嘅嘢啦， 即係唔 係 揾錢嗰只啦。 但係咧就阿 Robert 咧就係讀 econ 嘅， 梗 係 啦，佢老豆係億萬富豪，嗰啲億萬富豪啲仔咪全部都讀 econ 同埋讀呢個即係 MBA 嗰啲， 唔一定係讀啲著名大學嘅， 一定係讀啊呢啲，即係諗住將來就可以即係學以致用咁啊嘛。 係啦，咁而佢哋兩個咧就一結識咗之後咧，大家咧就惺惺相惜喎。咁但係 點解咧？ 嗱，點解咁講咧？但係偏偏咧佢哋就唔係情侶喎。即表面上啦，即系冇乜證據證明佢哋咧有啲咩曖昧關係啦，純粹咧就真係友誼嘅啫，一段 即系 friend 嚟嘅 ，friend 嚟嘅，咁啊而且咧 friend 都好緊要，好投契嘅兩個。咁講少少啊 ，Susan 嘅背景啦，哇犀利啦，爸爸咧係拉斯維加斯嘅黑手黨嘅大佬，黑幫嘅頭目，而且咧就即系阿爺嗰代咧已經即係好犀利噶啦，已經係即係喺呢一個黑幫界咧都係好出名嘅。咁一路落嚟咧就。 是黑帮世家， 黑帮世家嚟嘅。咁佢细个嘅时候咧，都系即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啦。 大家姐嚟嘅， 大家姐啦， 即系同你识好熟嗰个 friend 差唔多。 咁同埋佢咧，就即系个人咧都比较系诶，啲人话佢系公主性格咁啦，同埋话佢咧讲嘢咧就成日好夸张啦。因为有啲人讲翻佢嘅即系性格行为啦，就话佢咧好中意将啲嘢咧就讲到好作到好大，同埋讲到自己咧好似好多料要爆咁样。同埋有人就话佢咧比较难相处嘅。咁而佢咁难相处嘅人咧。又可以同 Robert 咧就做到好朋友喎，咁 Robert 究竟系咪好难相处嘅咧？呢个又即系睇唔到咩资料讲啦。咁但系 臭味相投咧，所谓 系啦。但系其实 Robert 肯定系一个劲怪嘅人啦。一阵间我哋再讲啦。咁但系阿 Susan 本身咧就同佢真系好 friend 嘅，而且咧就话佢哋有一个共通点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咧。都是死了父母啊咁啦，咁因为阿 Susan 个爸爸咧就系、是、就唔系俾人劈有劈死嘅、就系话有一次做手术就死咗嘅。 阴公即系身为一个黑手党，应该俾人劈死咁先型噶嘛。 好唔威啊咁样。 系啊，冇错。 咁而佢阿 Robert 咧，亦都系佢话细个嘅时候咧就目睹，即系佢爸爸有一日就指住个窗外面话：你望下嗰边，你阿妈企咗喺嗰个天台嗰度。 即咁恐怖，跟住佢妈真系跳咗楼阴公。 系咯。 咁我咁恐怖嘅佢老豆。 咁可能佢哋 叫个仔睇佢阿妈跳楼得嘅。 咁會唔會造成佢日後啊心理問題呢？ 肯定有影響啦，即係無論佢本身一個咩人都，你見到個童年見到啲咁嘅嘢，你都一定有啲影響啦。 咁但係咧，佢哋兩個會唔會因為大家有啲大家童年陰影啊、童年唔開心啊，所以會大家特別好傾咧？咁有朋友就係咁講咯。 好難講嘅，夾啊夾嘅啦呢啲嘢，即係都冇乜得解嘅。 係啦，咁佢哋兩個就喺呢一個大學時代咧，就都好開心咁啦，好似啊兩個就冇乜嘢啦，都 開心，因為兩個都唔憂柴唔憂米，一齊玩，即係傾下啲開心嘢嘅，純粹係玩嘅，即係啱又傾啊，周圍去玩啊，應該大家係投契嘅。 咁但係咧，到佢哋一路即係再長大或者再出去呢個翻即係離開呢個校園啦，咁其實阿 Susan 同佢嘅關係係咩咧 ？Susan 咧就變咗佢嘅代言人喎。 點解咧？ 就話咧，即係佢係一個佢寫嘢好叻嘅，寫好多嗰啲話劇啊、電視劇啊、電影啊咁樣，即係佢一個文人嚟嘅。佢就係好相信呢一個朋友呢、這個自由啦。所有咧佢要向外發言嘅嘢咧，佢咧都係揾佢做一個代言， 即係文膽咁樣啦。 冇錯啦。咁甚至乎咧，去到82年咧，佢俾人懷疑佢殺老婆啊嗰陣時，即係其實警察又揾佢問話噶嘛。咁呢個 Susan 咧，其實有走出嚟咧。就向警方舉證嘅，就話咧，其實佢有不在場證據嘅，就講啊 Robert 其實當時喺邊喺邊，咁佢一定唔喺現場噶啦，咁樣就幫佢解説嘅，即係嗰時佢係一個做一個咁嘅角色嘅，即係幫佢即係掩，唔知係咪叫掩飾啦，咁當時唔知係咪掩飾啦，但後屘咧就知道原來真係掩飾嘅，因為話説咧，有人有阿 Susan 嘅朋友講翻咧 ，Susan 其實同佢哋講話，其實佢知道係佢殺咗老婆，咁但係佢話咁又點啫，咁。我哋系佢朋友啊嘛，咁又点啫？都死咗咯。 即系唔死都死咗，撑你啦，一定咁嗰啲啊。 系啊。 哦，咁求其嘅，因为真系杀咗人。你一日杀咗人咧，我系唔会撑你，我一定会举证你噶。你放心下。 一定要为呢个正义啊，伸张啊， 你所以千祈唔好杀人啦，我一定会举证你。关唔关你事？我都话系，可能系花家姐喎。 一定要大义灭亲啊，知唔知啊？呢个真系呢个行为真系唔得啊。 咁即系证明佢哋个关系真系好好啦，即系就算去到即系刑事嘅问题，佢都照帮个 friend 撑。 但系咁啊嗱。去到咧後期咧，因為嗱，你而家話 Susan 其實都係本身財政上啦，話佢好似好有錢咁啊，因為其實佢爸爸 即係背景應該有錢， 屋企好有錢係啦。咁因為同埋甚至乎後期咧，因為佢爸爸本身咧，佢有好多嗰啲即係喺拉斯維加斯有好多嗰啲生意啊。咁佢其實咧嗰班兄弟啦，佢哋有一筆錢啦，叫遺產啦，就俾咗阿 Susan 嘅。即係都有幾千萬嗰啲嘅。咁喂，其實你如果要即係你唔好太過過分啦，即係太過。即系 都揈唔晒嘅，应该系嘛？ 点揈都揈，除咗你烂赌嘅啫。 最多 都 即系唔好搞个网台嗰啲咁嘅嘢就冇事。 系咯，点样蚀都蚀几十间个网台都未蚀完啦。 系 咁，但系点解佢咧就后期会即系变得咁老赌咧？我都唔系好明啦。咁 咁系大洗啊嘛？呢啲唔系洗一般，唔系洗一般嘅钱噶啦。你问阿杜如风。 咁會唔會就係佢即係啲人話佢就係一個好公主型嘅性格啦，即係可能佢就係比較上係 material 啲啦。 系啊。 咁去到後期咧就喺呢一個。接近2000年啦，即系去九几年嘅时候咧，佢原来咧生活咧劲老到，咁有人就话，因为佢咧个性格咧就黑人憎，咁所以咧佢周围去 sell 啲剧本啊嗰啲咧，都冇人，即系人啲唔中意佢本身，即系见到你个样已经唔想，或者见到你人咁串已经唔想同你听你啲桥啦咁，所以咧佢咧就完全咧就做唔到生意啦，又冇即系冇人理佢啦，咁又冇钱啊冇收入， 即系衰起上嚟有条路啦吓，样样都唔顺利。 佢仲衰到咧连咧即系租都冇钱交，咁有人话佢咧就 不斷問朋友咧，就1500蚊1500蚊咁借嘅，即係唔會一次唔知點解借咧，都係借1500蚊。係咯，點解咧？ 係又唔係又唔係2000又唔係1000？ 夠交租。 係咪三張冇500蚊美金嘅喎？係100蚊美金 嘅。咁就有啲咁嘅講法嘅。咁甚至乎話佢後期咧，亦都係即係喺佢死之前啦，冇幾耐啦。原來呢、這、一個Susan 咧，仲不斷咧問啊 Robert 咧借錢啊。你知 Robert 就係一個礦嚟嘅嘛，大佬係咪先？生即係呢個金。 Robert 就其實就即係佢又係。冇想象中咁有錢，因為佢本身即係 同屋企人， 同屋企人都其實關係唔係太好。佢老豆咧就唔信佢嘅， 都好似俾咗幾千萬美金佢， 即係都有一筆錢俾佢啦，即係不至於要即係踎燈啦咁但係佢唔係喺家族當中係啲話得事，同埋即係掌管最多錢財嘅人嚟。 因為佢細佬後屘就做咗話事人。 係啦，佢老豆就唔信佢嘅，信佢細佬嘅。咁佢都有錢使，不過就不至於去到好有錢，即係佢老豆咁有錢就唔係。 咁但係佢咧都一路啦，即係。佢一路咧都有係咪叫做基於友情啊，定係點咧？佢咧都有一路照顧住呢一個， 都 係 啦，都係嘅。 佢都有咧可能係慢慢聲咁俾佢啦。咁、然之後咧，就每一次都同佢講咧，呢啲唔係借噶，俾你噶。禮物嚟嘅。 其實你唔使同我講，我都冇打算還嘅。即係你唔使話俾我，我冇打算還。OK 啊。 咁可能佢令佢舒服啲啦，又或者會唔會？Susan 知道一啲嘢咧，有啲把柄咧喺佢手，所以 即 係 話知 佢 係其實殺咗佢前妻嗰單嘢啊嘛， 係咪咧？ 好難講啊，因為老實講，如果一個人咧殺得佢前妻的話咧，而你又係一個證人咧，你又不斷呵索我咧，而我唔想俾錢你嘅話，咁我肯定係懟冧埋你。 冇錯啦，有人就係咁講啦， 殺一個唔爭再殺兩個。 因為 Susan 後期咧就出咗事啦，咁出事嘅時候咧，大家聽到頭先佢點出事啦，就係、是、無端端即係中咗槍咁樣啦。咁當然大家兇手都唔知嘅，係咪？ 又係揾唔到。 嗰刻唔知，咁但係都會懷疑嗰時，大家都好懷疑係 Robert， 因為 Robert 咧佢係即刻離開咗呢一個地方啊，淨離開咗呢個加州。咁然之後咧就個人就唔見咗，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咧佢係好可疑嘅。咁有人就話咧，可能係 Susan 逼得佢太緊，佢可能知道一啲嘢，佢又即係可能邀下佢啊，咁令到對方咧就逼住咧要下毒手嘅。 又或者一時即係大家鬧起上嚟，即係衝動就殺咗人都有可能嘅。 咁而最大鑊咧就係話佢死之前咧冇幾耐咧，佢曾經咧就同朋友講過一句説話，佢就話 又 係 我死咗，你一定要揾阿 Robert 噶嘛？ 又唔係喎，佢就話。我嚟紧有啲嘢要爆，咁后嚟 爆石， 但系估唔到系爆咗自己个头咯。咁但 所以即系你系爆就爆，唔好同人哋讲话我将会有啲嘢爆。 冇错啦， 系啦，你系爆就即刻爆。 但系问题咧，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即系夸，因为佢不嬲讲嘢系夸大， 即系冇句真都唔知系边个真啊。 嗰啲叫咩危言耸听啊，中意 咁似你。 咁佢就係話佢個人咧就好中意將啲嘢咧講到好誇張，或者好似自己咧有好多料啊、好多秘密啊咁樣。咁所以啲人咧冇乜點理。 喂，如果佢係一個咁樣性格嘅人咧，如果佢真係就算有一日佢爆話阿 Robert 其實真係殺咗佢前妻，都唔係好成證據，因為大把證人會證實佢平時即係吹水唔抹嘴，即係大話多過乜，即係基本上你口噏一句咧冇乜證據，除非。你個手上面揸住一啲實質嘅證據啦，即係例如支槍啊，唔知咩咁有啲實質，我真係可以指控到你。如果唔係，你就咁齋吹話喂，其實幾十年前咧係阿 Robert 殺佢嘅，我見到添啊，所以咧就我多時就幫佢拖啫。嗱，而家咧我要告發佢，喂，冇人信你嘅喎呢啲嘢。 咁但係 Robert 會唔會係即係自己身有乜咁，所以佢又驚咧，就真係要咧滅口咧？咁因為有人講翻咧，就其實都未證實到係咪啦，就係、是、話其實阿 Susan 死之前咧，就警方其實揾過佢嘅。因为话说咧，当时警方咧就展开呢一个佢太太死亡咪死亡啦，或者失踪啦，失踪嘅调查。唔知咧，其实18年后咧仲继续要调查佢。 其实 咧，即系都好锲而不舍。 其实好简单啫，因为佢瞩目啊。佢係一個即係名人嚟噶嘛，有錢到咁又牽涉。 我哋唔好成日話警方唔做嘢啦，真係。 唔係警方都係睇嘢嚟做嘅，即係我你又唔見其他查下，你唔見查下，即係有個白粉佬死咗，唔會查嗰啲噶嘛。呢啲係即係領工嘢嚟噶嘛。哇，萬一有一日熬到你，真係升職加人工噶嘛，係咪先？ 咦，咁但係其實警方可能會覺得佢個 friend 呢一個 Susan 咧係知啲嘢嘅，所以咧就要追住佢嚟問。 因為呢件事不嬲都有人咁樣講噶啦嘛。之前佢個老婆死咗之後咧，阿 Susan 出嚟同佢講啊，即係有個環境證供啊等等嗰啲嘢咧，其實都有人懷疑過係咪真㗎咁樣。因為佢哋本身的關係咁好噶嘛，即係會唔會你為你好朋友講大話咁之類、嗯？所以其實即係我諗警方，同埋根本亦都冇乜線索啦。十幾年前嘅事啊，好多人都可能唔知去咗邊啦。咁肯定係查啲最近有名嘅喺個 file 上面已經見到。 嗰啲 cold case， Susan 喎，咪追下先咁樣係嘛？如果 Susan 死咗添，咪更加即係會想追啦。 係咯，因為其實佢哋好似係有一個隊伍係專係查啲 cold case 噶嘛。 即係專係嗰啲， 即係同啲 sales call call 一樣，即係冇嘢撈嘅時候就 call call， 炒翻啲， 炒翻啲客， 炒翻啲嘢，揾下睇下冇啲嘢可以告到啊！ 喂，唔係點樣升職加薪啊，大佬？ 冇錯啦，即係所以即係你話警方係咪做嘢一本半咯？即係睇嘢做咯， 完全係不明不白咯，死得。 嗯，咁當然係啦，但最重要咧就係、是、即係真係冇辦法揾到任何證據，佢究竟係點死喎？淨係知道中咗槍，即係中間嘅過程發生咗咩事咧？完全冇人知道。 嗯，但係佢嘅。表兄弟姊妹咧，即係呢個阿 Susan 咧，都有即係其實之後接受訪問咧，佢哋都其實好深信咧，係嗱佢哋冇講明啦，冇講明邊個殺啦，但係其實係人都知佢哋講邊個，就話佢哋覺得誒呢、這個即係公義一定要得到彰顯咯，即係佢個誒表姐或者表妹啊，唔可以咁樣死得不明不白嘅，即係一定要揾翻個兇手出嚟、一定要咧將佢繩之於法咁樣咯。 嗯，咁講梗係咁講啦，而且佢哋亦都有一個即係。佢哋本身有一個諗法啦，佢覺得呢件事一定係關啊 Robert 事啦。老實講，但係係咪真係咁咧？定係一個即係意外或者係一個打劫啊？你知即係喺美國嚟講，即係有槍打劫啊呢咁嘅暴力嘅殺人事件，即係無日無之啊嘛。咁突然間死咗，又唔係真係代表係俾人哋即係俾熟人去謀殺，可能真係打劫一個意外都唔出奇嘅喎。 咁但係咧，呢一班親人咧，亦都話咧好多謝 HBO 咯。 嗯， 所以有時傳媒咧，有時就真係唔係淨係話好似俾人哋講到話，淨係做啲誒，即係嚇嗰啲佢咩啊，嗰啲叫咩煽風點火啊，或者做埋啲即係冇乜貢獻嘅嘢啊，咁樣或者喺度誒寫衰啲嘢。咁唔係嘅，有時咧佢哋都會好有建設性嘅。 嗯，少啲， 我哋都要模仿下，唔係仿效下呢一個 HBO 呢一個精神。 咁、我哋應該要 追查真相。 即係如果我哋要做咧，應該要做翻一套即係電視節目，係講關於呢個紙盒藏屍啊。啊！我哋唯有系嘛， 系咪啊？ 谂谂佢好唔好？即系你呢个月得闲啊嘛，你而家即系成个月都冇嘢做噶啦嘛，去听讲你去玩去食噶嘛，得闲谂下好唔好？ 但系呢啲可能咧，有时都系讲下彩数嘅，或者佢哋咧，即系佢哋当然佢哋都要锲而不舍去揾一啲证据啦、嗯。其实佢哋唔系查案 ，HBO 系做节目啫嘛。 嗯，但系查案差唔多啊，佢都要揾好多料。 佢同我哋一样，就咧要佢哋真系要好大队 crew 咯，但系一定、 有钱最紧 好似佢咁得一两丁友咯。咁、佢就揾咗一啲咧好重要嘅证据咧，唔系叫唔知算唔算重要？我叫做几重要啦，几重要嘅证据咧，嚟到咧去令到大家更加相信咧呢个 Robert 咧就系杀死阿 Susan 嘅凶手嚟嘅。咁、所以咧呢班亲人咧就话真系好多谢 HBO 咯。咁究竟 HBO 系揾到啲乜嘢嘅证据咁把炮？我哋翻嚟再讲俾大家听。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独拍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 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还有 喂，佢装我啊！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